好，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是杰特， 我是末日。 今天是2022年8月8号星期一， 这是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。我们的Discord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， 请多多来帮衬。今个礼拜又是很多的每周报告，多到我觉得是，你不如讲一下哪个声音未中招过那个程度去到。 大家在这讲流行嘛，因为说 要将它由这个第二级的指定疾病降到去第五级，即是跟感冒一样嘛。 那我报告啊，名单列一啦。首先由小虫未可治啦，治疗台督高田优希、鬼头明里、大早见沙织、大西亚九里、大石昌良、川晴玲子、小原好美、高桥智秋、伊达小百合、藤原龙也链。一大抽， 即是多乱到咧，系如果我冇搞错，如果冇记错嘅话，因为实在太多啦，应该大部分人都系冇咩特别嘢。 链就有啲就比较严重，链嗰种咧就好似我当时中嗰种咯，喉咙痛啦，轻微发烧啦，咳到扑街嗰只，但系基本，但系呢个其实系普通嘅，系稍微严重嗰种。 全部都算轻症，讲完 轻症，好普通啫嘛。我食咗俾你痛两三日就冇事。 除了他会影响他当时的演出那些行程那些东西有什么影响，我自己查翻太多了，我们废寫了几天再讲了。 好简单，大石昌良他那个动画歌节目就 cut 了，停了，暂停啦。跟川晴本来在嚟下个礼拜三 FGO 泳装活动的要新放送就没了啦。跟伊日小白就休息到今日8月8号为止的，他是。咁呢亦都系要识嘅，咁有两有啲唔系头先我讲嘅，有两个唔系声优嚟噶，藤原龙也唔系声优嚟噶，咁但系出人都唔系声优。 总之就系我哋会识嗰啲人啦吓，即系我哋完全冇，我哋唔识嗰啲，我哋唔会有劣势，唔代表佢冇事，只系有我哋识嗰啲先会有劣势咁解啫。 系啦，而且我觉得系会陆续有嚟嘅，咁我祝佢哋身体健康啦。 应该快嚟快去嘅，估啦，是但啦，唔捻呢个啦。 咁讲啫，我就一个礼拜啫嘛。嗱，咁我顺跟进下啦。咁上之前我报道过，嗱系 Li Yu 啊，唔系 Lina， Lina 系另一个混血儿声优。咁 Li Yu 就即系通称李宇，咁就中国去 Lovely 声优。咁就佢7月3号就撞车，咁就喺上礼拜佢就贴咗张相话佢正式回复工作啦。咁就被贴咗块好细嘅胶布。即系一如所料啦，啲小型车祸就系咩啊？刹车，跟住被冚咗前座嗰个位嗰度，冚伤咗鼻。 啊，即系冚肿咗，所以就唔想见人字咁样咯。 咁系啦，咁你始终你出你系卖样嘅嘛？你系嗱，咁咧呢单嘢本最有跟就另一咁另一单报料就之前我讲过啦 ，Mila 是即其实即系都系最悲剧嚟嘅。咁嗰、那个个600kg 嘅 mon 跌落去砸身个dancer 啦。咁个 dancer 而家就好似话有可以对话啦，但情况就系 有翻意识， 有翻意识可以同附身对话，但情况就未知嘅。至于佢间公司就归息咗成个礼拜之后，喺下上个礼拜就开出咗一招，就系推咗成班 Mila 走去喺啲各个 SNS 度话祈祷集气正能量，唔会放弃。简单就是艺人之盾，即系各位如果记得当年真益同伴事件同埋动物朋友二事件嘅话，都记得噶啦。就系当间公司揦一好大镬嘅公关丑闻之后咧，最一招就绝技就系推晒啲艺人出去，因为艺人都系大家唔会怪艺人嘅，而艺人都系受害者，咁推咗班艺人出去挡下子弹，咁公司冇事咯。 真系唔想评论呢样嘢，真系老老实实。 唉，讲又开，你真系间公司咁，不算啦，呢样嘢好啦。跟住讲下啲 喜事啦，讲翻啲喜事啦， 喜事啦，咁海贼王又破纪录啦，可以发海贼王 啊，单行本嘅小总销售数突破咗5亿，咁啊再申请个新嘅健力士世界纪录，咁因为佢之前其实都有一路都有keep 住300万嗰时做一次，400万嗰时做一次，但系400万做嗰阵时公正嗰阵时变咗405万，咁啊而家再做就系总销售数 5亿。 啊，过咗5亿啊，而且系到佢正式审核嗰阵时，又多咗1000万出嚟咁样咯。 即系， 其实佢系 keep 住系咁卖噶嘛，因为 咁冇办法噶，呢套嘢漫画始终画咗咁长。 咁佢就完啦，佢话佢要准备完结篇啦，我哋听住先啦， 听住先啦，咁 应该系嘅，我信佢系真嘅。 当年银魂啊，话完结篇都完咗成2-3年啦，何况呢度唔止银魂。 咪系咯，但系又呢个永无止境变成有好似有个期咁样咯，咁样啦。 好啦，跟住另一单又系啲， 我系都系一亿声嘅，即系嗱，所以咪话之前话 UFO 嗰单漏税漏1亿几算什么啊？ 就咯， 人哋 Samuel 一漏就漏13亿。 咪因为Samuel 话写我唔记得嗰个吉祥物系乜嘢先，又唔识，我认得嗰只嘢，但系我 Kitty 咯，系咯，咁就佢俾国税局追翻13亿日元嘅税漏税。我以前都讲过啦，睇大公喺呢咁嘅企业漏税咧，系只有一个就咩啊？ 捉到，同埋系未捉到嘅啫，漏一定漏嘅，系睇点漏嘅啫。 应该睇佢合法定唔合法啦。佢咁佢呢个本来咧就系一个合法嘅避税手法嚟，因为佢将啲钱就啦放咗喺呢个海外子公司，主要系香港同台湾。咁其实因为呢两地嘅业务都唔少啊嘛。咁但系咧，国税局就认定呢两间系纯粹逃税用嘅空壳公司。咁因为如果你系真系子公司，而嗰度赚到嘅钱唔翻翻去本国咧，系本国系收唔到钱嘅。通常啊，睇地方啦，美国好似唔得嘅。咁但系佢而家就话呢两间咧，其实就唔系真系咁多业务嘅，你只不过将啲钱抌晒落去啫。 咁呢啲空壳公司实有嘅。 咁我又觉得有得拗下，因为佢哋喺Samuel 香港同台湾真系做紧嘢嘅喎。你见之前嗰啲 cash card 嗰啲活动，香港台湾都唔少噶嘛。咁会唔会系少做好少嘢，但系好捻多税入咗去咧？我唔知道。咁啊，总之佢就已经系应咗啦。但系佢就话嗱，钱我会补，唔告得唔得？即系佢而家喺度，我唔系打算避税乜乜七七嘅。不过你可唔可以唔好告我系逃税？因为告逃税要额外再罚钱啊，甚至其他嘢噶嘛。 罚钱即系主要都系你睇下 UFO 咪知咯。 够大嚿嘅话，要坐监噶。够大嚿嘅话，即系你亿几啊，梗系唔使啦。 系咪日本情况就系嗰句钱因嘅问题，可以用钱嚟解决啊嘛。 咁佢如果咪话你得，我即 pay， 唔好嘈，即 pay， 即 pay， 无谓搞件事咁你。 咁话唔好再惹上官非啦，咁样咯。 跟住好啦，跟住咧就系西美维新嘅纪念作啦，纪念作。 哇，好卵恐怖啊！西美维新，首先佢二十周年嗰啲纪念啊，乜乜七七啦吓，跟住佢特登写上明，唔该睇到落最后一刻，因为咩事咧？最后一刻同佢讲，戏言系列有正传新作。我谂紧，哇，屌，西美维新你几卵耐冇出过戏言嘅嘢啊？仲要系正传喎，仲要系新作喎，即系咁啊！都几天跌落嚟啊，老老实实，即系同富坚再画画都差唔得几多噶啦，老老实实嗰两条友仔你大家都知噶啦，即系佢就唔多画到啦吓，其实老富坚系画唔到嘅，多过唔想画嘅，不过西美就大家明啦，佢嗰啲嘅嘢。 我成日都嗰句就系，当你有咁多钱嘅时候咧，你唔好同你除非真系好有热诚嘅，一唔系你都唔使做啦。 我觉得佢。专业玩鸠读者基本上是 好啦，咁咧另一个就意外嘅， 又系廿年啦，廿年再出新作。 咁咧就系 SNK 喺八月八号外开咪之前一刻，宣布咗《饿狼传说》推出新作。饿狼啊，系指我嗰个格斗经《饿狼传说》啊， 唔系King Fight入边，系嗰几个人，但系唔系指佢哋参加King Fight啊，系自己一套作品啦、啊， 系真系饿狼本家《饿狼传说》本家格斗游戏新作啊。有啲都几意外，我以为依间公司已经净系食谂住食拳王算数噶啦，就甚至讲咩又食佢肯食拳王，我觉得算好嘢噶。 我觉得系其他作品加埋炒埋先叫做有一碟咯，即系你要明白你拳王咁大扎，包括咗饿狼，包括士云，包括好 Q 多嘢，加埋都系得一只作品。咁你单独一样嘢到底有冇咁嘅叫作力咧？你唔好忘记你拳王咁捻大堆头啊，都叫唔到好多人嚟噶。 时代唔同咗啦嘛，而家。 不过可能系之前拳王个反应 OK 唔错，即系佢再温翻起个 project 之后啊，个反应 OK 啦，可能系咁样啦，又或者系。新金主嘅原因啦，咁佢就真係出到嚟，咁睇下佢点囉，睇落去就应该都有啲唔完全係跟返当年，应该都有啲大改变㗎啦，睇款就咁睇下佢嗰阵点囉，唔改又唔一定改差嘅咁样啦、然后就都系啲游戏消息，不过我哋而喺个实卡类，即係非常可爱，虽然係出到暗顶师章嘅嘢啦，但係佢今次系实卡，因为佢其实有出实卡嘅。虽然我从来冇掂过，掂都冇掂过，我只系玩过佢手机版嗰套。佢出实卡冇乜嘢啦，打比赛。咁打比赛，咁实卡同你 online 玩有咩最大唔同咧？就系、是、你会面对你个对手啦，废话。咁然后你要揸住出实卡噶嘛。只 game 其实咧，由于某啲设计问题啦，有时你会好顺手地咧，就会出一啲好屈机嘅嘢啦吓吓。咁样我。解释俾你听都冇用噶啦，总之就系佢连续几turn几打咁样打啪啪啪咁样拍晒出嚟，然后就屈鸠对方机啦。基本上就系、是，因为对方咧同 online 最唔同嘅地方咧，你 online 你只可以揿三个表情符号，然后你意思，你最多系咁样嘅啫。但系现实咧，佢可以做乜嘢咧？白鸠佢张卡，即系咧呢啲与我做嘅嘢嚟嘅呢啲游戏画面。即系佢就可以掰咗对方张卡，咁当然啦，佢因为佢已经输3-0啊，所以佢点都系输啊，输咗对手啊。咁佢输完之后咧就拍个对方张卡，咁结果系乜嘢咧？不过裁判话。因为你张卡俾人黑过，上面有记号，即系有个有色型啊。如果你冇嘢替换嘅话咧，佢就会判你输噶咯。有 阿 你，你哋系咪冇办过实体活动，所以唔适应呢啲嘢？我真系玩咁耐 trading card game， 从来冇听过咁样嘅处置方式嘅。先讲，如果系游戏王或者系 Pokemon 或者 MTG， 对于不可抗力的卡片损坏造成有几号，通常是知对手的，通常是有人地啦，即总之你无心的，你有心做的话就会先判你一盘输，通常一盘输先。跟住就如果你攞唔到出街咧，就会直接一局败，甚至系 DQ 你嘅。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意外嚟嘅，即系譬如对方唔一定系特登嘅，可能话唔识倒死汽水，真系出现过嘅事啦。咁样你咪回头讲，规定时间之内问题待办。如果冇，因为一系不可抗力嚟噶嘛，如果冇嘅话，佢就会允许你用代卡，即系譬如我攞张沙漠出嚟，跟住即系上面写个名，写住我系呢日攞系代边张卡嘅。咁嗰张卡喺直到完持去为止，你都要将佢视为目标嗰张卡。譬如我攞嚟代古灵精怪，或者卡张卡嘅名叫咩啊？咁佢就一路都系叫做古灵，就当佢系古灵精怪，就唔当佢原本嗰张卡，跟住佢 pos 咯，好正常。任何一个有少少官色少少嘅 trading 卡 get 到名做嘅，但系佢就唔系，佢就话讲，就算哪怕系对方整烂你都好，咁样我问，咁揽丑。咁全世界都唔使玩咯。你一输嗱，如果你唔想你张卡俾我屈爆嘅，咁你就俾我赢咯。如果唔系就揽炒，我输我就发烂渣噶啦，即系庞太师嗰种咧。我屌啦，正就系咁样判有 咁都得啊！我真系听翻一下，咁都得啊！ 系咯，即系不过呢啲千奇百怪，无贵不有，因为呢个系一个唔系大赛嚟嘅，系嗰啲官方承认嘅卡铺头做嘅，咁所以佢嘅质素可能系个 level 比较低，比较冇咁专业啦吓，亦都可能系佢哋规则冇写明，就唔知佢哋乱鸠咁样判啦啊！即系呢嘢，即系好可能奇怪嘅事嚟，我睇一睇咁解啫。即系实体卡嘅最大好处就系可以搣鸠对方张卡。即系 咁都得啊！ 不过不鼓励大家去做呢个意外行为啊，系啦啊，咁亦都系一个游戏嘅笑话嚟嘅，老老实实。先讲嗱，动物朋友三系游戏嚟嘅，你唔好问一二去咗边，佢一出游戏就系出三，系 Sega 做嘅，其实只 game 就唔差嘅。咁佢就要移植 PlayStation 版PS4 啦。咁跟住上咗去之后咧，好似唔好短时间就命听。咁啊，但系呢个大家都常见噶啦 ，online game 一开就命听，咁结果咧佢一段时间命听完之后都系话，我哋执唔捻掂嘅嘢，所以我哋接捻埋佢。我谂紧，哇，你哋唔系太搞笑啊？就算呢啲嘢咧系一单湿鸠垃圾手游厂都好啦，大家都觉得奇怪啦，已经系。但系你居民系 Sega 开发噶。 就是因为 Sega 开发先会咁奇 怪。我想说你说你搞不撚掂，我就跟他折勾埋了他。当然了，整隻 game 本身没有接牌的，因为他还有smartphone 那边 的版本的。只不过 是 PS4 那边有些他说有些执不撚掂的东西，所以长期命听完之后就接执勾了他。即系呢啲嘢咧，系啲我喺湿鸠 L game 小公司嗰啲嘢咧，我偶然会见到嘅。但系 Sega 喂，你代咗做嗰间系 Sega， 你间品牌系国川嘅，你两间都唔系细公司嚟嘅，玩啲咁嘅嘢？ 呢年头有咩事唔可以发生嘅啫？而家啲人系咁噶啦，即系我句。 即系而家其实就你要玩佢咧，就唔一定要用 PlayStation 嘅。但系如果你想要大画面、高解像度，然后60 frame 咁样去咧，咁啊真系得 PlayStation 可以做到嘅啫。咁啊，只 game 本身我觉得真系唔系问题啊，真系俾某个唔存在嘅动画拖衰个名嘅啫。啊，不过就睇佢点啦。 好啦，跟住咧就系一单其实会唔会买真系睇情况啦。就系Steam Deck 咁就宣布亚洲区发售啦，咁就揾咗确多模代理嘅，咁就而家订机年尾收到我，佢话。 因为港台就好似最近我唔记得个实际时间啦，都系呢个时间预订都系一样嘅，应该全亚洲一齐咯，我估。 咁就你有冇需要？我好老实嘅，就系如果你真系咁中意玩game 嘅话咧，你都系不如买部电脑，买部平啲，买部入门打机电脑嗰个啦，我觉得。 但系入门打机电脑拎唔到上手啊嘛。 屌，呢部嘢咁撚重啊，都唔会拎上手噶啦，咁撚大部，你估啲 Switch 咁轻咩？我睇见咁撚大部，哇，拎上手，喂，好似话如果你开啲劲作嘅话咧，啲所谓三 A 大作咧，个人中就冇练嘅。 咁你呢嚿嘢系攞嚟货你反转个人，即系你朝天就唔得噶啦，面朝地，个部机就放喺床头，摄个枕头喺架底度，咁样枕住嚟打喺床度，咁样喺度踢下脚，咁样踢住脚嚟打，系靠你系放你咁样用嘅啫。即系 我嘅，你又系嗰句，我就唔系好睇好呢部机嘅，因为我本身唔就系应该话香港，如果你压鬼佬就可能会啱啲咯。但系亚洲区，我觉得佢比较亚洲区啲人， 嗰阵你要真系打机玩部电脑实际好多。 我觉得啊，你399虽然系最细最细容量都64G啦，399有部呢个配置连埋 mon 成嚿嘢揸得上手嘅，我觉得 OK 嘅。美金啊，399美金，即系折算港币应该系3288香港定价。 咁但系唔系讲紧就是，但系而家一样就是，如果你买部旧啲电脑，即系上一两个世代嘅，其实都唔6000啫嘛。 喂，咁我3000几攞得喐喎、啊。你5000几冇得攞得喐噶，撑我 都攞喐噶，我部你攞摆大髀上玩啫嘛，都系 廿 K 玻璃啊， 算啦，呢、這个就总之就系、是、你总之你啱入买啦，我就唔多咁兴趣嘅。 总之有兴趣嘅你咪而家有得订咯，即系唔使得个网址咯，因为佢个出货量系唔系好够嘅一路都。 我应该咁讲，我对佢唔感兴趣原因就系、是。你出到货先讲啦，因为而家全世界晶片都唔够，你出到几多货先？我惊住因咗你而家订嘅话咧，下年嘅时候都未收到机 啊。哦，咁而家逐渐慢慢多翻起嚟噶啦，咁啊，跟住就都算相关嘅呢、這个LE 4啊，唔系二决定版啦，四几上个礼拜就改基本定价，因为折扣同基本定价系唔同嘅，折扣佢折完之后会上翻去噶嘛，基本定价喐完就唔会再喐噶啦。唔知佢系揿错掣定系咩事？佢喺Steam 同埋個Xbox 自己嗰度啊，個定價上咗去喺台灣，佢淨係台灣區啊，其他地方唔計。正常咧，佢因為佢要調整價格，好正常嘅，即係出咗 game 出咗一段時間啦，個調整價格係正常嘅。但係咧，其他地方咧就係80% off， 即是83折。雖然呢個唔係折扣啦，個基本個價錢剩翻83%，但係台灣版係。減80%，好明顯又係83折同83% off 呢啲戇鳩嘢嚟嘅。然後現在呢一刻咧，我因為我睇唔到 Steam 嘅台灣定區，睇佢嘅定價好似未喐，係咪因為其他地方從來都係83折啫？咁啊，我睇就44磅啊，大佬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係 Xbox 自己佢有個 online 商城啊嘛 ，Xbox 嗰個啊。258台幣，即是83% off。而家呢一刻錄音呢一刻依然係過咗幾日㗎啦，已經係。我唔知佢係冇發現佢撳錯掣啊，定係乜撚事啦？我唔知。咁啊，雖然我哋相信我哋出街嗰下就應該發翻嚟啩，即係我斷唔估佢係呢個淨係全世界淨係台灣特別平。係啊，就算啲 cheap 雞過台灣，即係平過台灣嘅地方啊，都冇咁平噶，都係83折咋。但係就都幾難買到嘅，因為 Steam 係唔可以咁樣跨區買嘢嘅，亦都送唔到俾你。即係有 friend 已經試咗啦，喺台灣買隻 game 送唔到你香港區嘅。雖然香港同台灣理論上 Steam 係同一個價格區啊，但係個價格差距太大，佢都係唔俾你送咁樣咯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就係 Google Pay 啊，又係 Google Pay 終於開始實行佢呢個德政。你先讲呢个特性，我印象中 App 已经早就做咗噶啦。佢系咪啊禁止一大惨嘢啦，包括非预期嘅方式显示全荧幕广告，即是话嗰啲咩叫非预期方式咧？即系其实我见新闻网站最常见，碌碌下个新闻突然间跳个全版画面出嚟，跟住你 哦，呢样嘢好麻烦嘅， 好捻吓人憎。因为佢系 Google Pay 所有上架应用程式，当然包括游戏啦，但系我更加常见系嗰啲资讯类嘅嘢比较常见， 多个资讯类最拿手啊。 系啊，跟住就喺游戏个某个关卡或者内容片段，即系啱啱开关嗰阵时候，或者系呢个片头加广告、因为如果你打爆机之后嗰、加广告咧，大家冇咁大镬嘅。如果你啱啱开 game 嗰下咧。即系咧，我扶咗除埋，你俾啲咁嘅嘢我睇。呢、這个咧就iOS 冇揿到嘅，但佢而家 Google Pay 都揿叫埋。喺再画面或者启动画面啦，显示全荧幕广告、播片式嘅广告。咁呢个咧就我都有啲过嘅，其实又冇乜必要咯。反正你 load 紧嘢嗰阵时候都冇嘢做噶啦。咁当然你 load 紧嘢嗰阵时候，理论上佢个 load 片啊嗰啲嘢咧，其实会加长咗你个 load 片时间嘅。佢应该系针对呢样嘢嘅。咁样啦，咁啊，同埋就系、是、超过15秒都唔删得，即系咁样，即系佢话15秒以下可以强制唔俾你删，15秒以上就一定要俾你插，可以插咗佢。虽然大家都知道个叉几捻咁大粒，几捻咁同件嘢用为一体，大家都有所体会啦，唔使我讲啦。即系不过佢就开始管下呢啲嘢咯，叫做 稍微有啲做下嘢咯。 因为 Apple 就有部分其实 Apple 实在做紧嘅啦。咁啊，其实对我哋而家点样都好事嚟嘅。我系唔介意睇广告嘅，但系呢啲广告唔好咁阻住晒得唔得先？ 咪应该咁讲就系、是，我明白你真系要靠睇广告赚钱，但系稍微自重一下咧，唔好咁过火，即系话你做还做，唔好咁过火咯。即系大家心知，即系大家知道就系、是，如果你而家好多手游啊，或者好多啲 app， 你唔靠广告根本维持唔到你样基本运作，但系你唔好做得咁过分。 即系叫做你有一部我又有一部嗰种啦。 嗯，啊，咁跟住就系呢个腾讯传闻嚟啦。 传闻啊，传紧啫，就系加码买起 Ubi， 就想做 Ubi 第一大股东。咁腾讯其实都唔系新闻噶啦，腾讯而家因为而家中国国内嘅情况，大家都心照啦。咁腾讯一定要面向世界，简单就系将资金尽量掟晒海外，减轻国内，即系将即系叫做咩搬我直接嗰个就系咩啊？即系钱运出中国，咁做咩方案？ 你大陆嘅嘢，你大陆生意做唔掂，唔好话钱唔钱先啦。你陆生意做唔掂，咁咪而家喺外国做啦。即系 咁买起 Ubi 好正常啦。 即系我哋啊，我讲起腾讯先，顺便讲埋呢个月经嚟啦。应该系如果佢继续咁样吹实落去，因为今个月嘅游戏版号又出咗嚟啦，出咗嚟依然系冇腾讯啊、网易啊嗰啲大公司份。咁你叫腾讯点解唔捻走啫？ 咪就系咁噶，就走啦，大佬。 啊，所以就佢有咁嘅意图好正常嘅。咁 Ubi 会唔会俾佢收咧？咁啊另一回事。 咁 EA 都传得好紧要啦。EA 又系 有应该话有边间大少少嘅游戏厂冇俾人传过腾讯想收嘅啫。佢觉得腾讯真系来者不拒嘅，基本上即系除非佢系会蚀钱嗰啲，譬如社交嗰啲啦吓。即系佢当只要有潜力，真系做紧生意，真系话做出紧 game， 甚至唔使赚紧钱，佢都有兴趣嘅。 你会被收购一比四间公司唔够大咯。 咁佢之前就有 5% 嘅 Ubi 嘅股票噶啦，咁佢而家就倾紧去再收多10%，咁啊睇下过咗20%个门槛之后就提出全面收购，应该系想咁样做。即根据个报道啦，如果佢唔系去煲水的话，咁大家要知道咧，就算佢真系唔系煲水，老头死系咁坚攞消息嘅，都可以因为曝光而变咗煲水新闻嘅，大家明噶啦呢啲嘢，我提一提即系顺便。 好啦，咁咧就讲下有一单已经收购咗噶啦。 已经倾好咗，未成功，未完全收倾嘅讲紧，因为佢而家就我系完全谂起个薯片嘅嗰个嘢。不过先讲咩事先啦，就系佢而家就同咩咩管理局之类嘅嘢啦，就话其实咧呢、这个动视捕鼠嘅游戏咧就唔系好具有独特性嘅啫。咁嘅意思就系、是，所以我哋就算收咗佢咧，都唔会因此而占有咗市场某个特定区域嘅。 简单讲啲就系、是。首先就是Microsoft 收购动视捕鼠，咁咧就俾人控告反垄断，咁咧 Microsoft 就话 Microsoft 系唔系控告，系过紧反垄断嘅判决，即系佢唔系话告啊，系你点都要过类似证监会嘅物体噶嘛。 咁 Microsoft 话咁动视捕鼠 game 唔系好特别啫， 啊咁啊佢 咁我心谂咁又真系好似好特别嘅，你想有咩特别啫？小飞啊， 啊人有佢有，即系唔会话冇咗佢就唔得，因为咁样都可能会造成局部嘅垄断噶嘛。即系譬如假设啦吓，某类型嘅 game， 即系譬如当年 Konami 垄断到音乐游戏呢样嘢，因为佢发明噶嘛，跟住佢用佢嘅专利令到其他人就比较难进入市场，落下式嗰个嘢啊。咁如果因此而其他游戏厂商唔出音乐游戏，咁我哋就可以话佢喺音乐游戏呢个区块入边系垄断性嘅。咁样就可以咁样讲，但系基本上我冇任何类型嘅游戏可以叫做垄断嘅，其实，所以类别院呢个讲法其实系合适嘅，只不过听起嚟就好难听咁解啫。即系有啲似乜嘢咧？之前品客啊，我记得好似系英国，就系、是、英国入市场嗰阵时，为咗逃避呢个薯仔税啊，就话喂，我哋嘅薯片咧，薯仔份量系唔够五成噶，所以佢哋唔应该叫薯片噶，所以你唔应该收我税。 吓、啊？ 即系为咗避税啊，或呢啲嘢系啊，真噶品客嗰种系压成啊嘛。其实马铃薯粉系唔足一半嘅，其他剩翻嗰啲可能系咩玉米粉啊，嗰类新兴奶即系嗰啲淀粉嘢捞埋做出嚟啊。所以佢话我呢啲其实严格嚟讲唔可以算薯片嘅，咁样避开个税。我唔记得应该系英国，但我唔系肯定啊。喺欧洲某个国家入市场嗰阵时，佢要特登咁样做咁嘅宣布。咁而家呢个就系啦。其实我哋啲嘢冇乜特别嘅啫，唔会垄断到市场嘅，放心啦吓。其实都系讲呢啲嘢嘅啫。咁我都系咁讲啦，废话。 唔通话我噶？ 唔通系话唔系噶？我呢啲全世界得我有嘅咋？我只要收购咗佢咧，我就可以垄断市场啦。咁你伸个头出嚟俾人啄，咁都冇得讲噶喎，好唔好？咁戇鳩噶嘛，大佬， 系咪？系啊，咁讲啦，好啦，跟住继续讲开动视捕鼠，我讲 继续都系动视捕鼠啲嘢啊。咁啊，第一部《炎魔多》 大菠萝， 佢重放成啦，咁大家知噶啦。咁入边有单好特殊嘅 case， 应该仅此一家啦。佢入边有 PVP 噶嘛，好正常地系啲 match 翻啲类似强度嘅对手俾你。咁如果唔系嘅话，喂，你个强度差距咁大，抽到个强对手你都唔使玩啦。咁所以你想有得打嘅，梗系揾翻啲类似噶啦嘛。咁呢个机制咧，唔知佢写得衰定系乜嘢啦，应该系写得衰嘅，老老实实。而我开发过游戏，我只能讲，喂，我真系谂唔到点解会有人开发到咁样嘅 match 系统噶。即系佢唔用之前 Diablo 用开嗰只 iBox 积分制，纯粹计佢强度，然后去数。咁啊，结果就系咩咧？因为呢只系重货 game 嚟啊嘛，系个货奖中嘅货奖，真系货奖中嘅货奖。 咁啊抌咗超过100,000美金入去嘅。咁唔紧要，人哋有钱，人哋人财钱多，佢有事，但系结果令到佢打唔到 PVP。点解咧？因为冇人同佢强度差唔多。我系理解到呢、這个佢嗰边嘅运作机制，但系如果我系游戏开发者，即系我系游戏，我开发我只 game 嗰只垃圾 game 嗰阵时，我都唔会俾呢啲放纵法发生，我一定会谂过呢啲嘢噶嘛。即系啊，我唔知道点样啊。 因为有晒啲傻，就系喺有晒啲有钱冇认晒傻佬做呢种傻事啊嘛。 喂，大佬，我重货就系为咗喺 PVP 场剪压对方啊，通常吓唔一定嘅，咁啊，系咪先？即系咁，我而家重货完之后，唔单止冇得剪压人哋，我连玩都冇得玩。然后甚至连呢个游戏入面有啲任务啊，就是要打一场 PVP， 因为佢 put match 唔到啊，咁就唔俾咯。其实好捻简单啫嘛，你咪随机揾件下边嘅下位嘅，不如约捻咗佢咪算咯。人哋货奖嚟噶，你唔使应酬嘅，即系第一日做货金 game， 好明显系，即系佢冇嘢公司做乜嘢啊？即系喂，你暴雪你就话冇做过货金 game 啫，你网易做开啲嘢噶，你唔识应酬啲货奖噶。虽然网易得罪货奖啊，好似唔系新闻啊。我哋之前都讲过几单啦， 但我只有句咯，78,000货而摩多，我都觉得啊，真系有啲人家有钱真系有钱就系任性嘅，做啲戆做戆居特别厉害。 好啦，咁啊，跟住讲完报纸，我哋讲动视啊，咁啊 ，Call of Duty， 咁啊出新资料片系第四季嘅更新啦，入边其中一个唔系主打嘅角色，系一只嗰啲叫咩啊，萨摩耶犬啊，嗰啲嗰种一只狗嚟嘅，其实嗰只系一只狗攞枪上阵，咁啊结果俾人话喂，你同我之前设计嗰只嘢好捻相似喎、啊，嗱、啊、先讲，因为两样嘢，第一我唔熟军服，第二我唔熟狗，我睇落去咧就的确好捻相似嘅。咁但係喺我眼中呢，任何车都係好相似嘅。无论 Toyota 定係 Benz 都係好相似嘅，喺我眼中啊。所以我系唔系判咩，我判断唔到。我尝试拗返张图出嚟俾大家佢嘅自行判断。我觉得有几分似嘅系。咁啊有啲咁啊嫌疑啦，有个抄袭嫌疑啦。咁系唔系纯粹撞呢，唔知道。系咪参考过唔知道，定系有啲咩唔知边度搞错啲咩飞机，我唔知。总之就系睇下嚟真系几次嘅咁样啦。咁啊，咁跟住就系、是、 一单财务报告，咁就老饮就宣布咗4月至7月嘅游戏财务报告，即系第一季。咁就虽然有钱赚多咗，但系主机同硬件嘅销售都系跌咗嘅。 因为做少咗啊嘛，佢卖一部卖，佢做一部卖一部，然后做少咗咪卖少，咪赚少咗咯，好简单嘅啫。 同埋一样就系四月七月又系淡季，讲真，如果佢直接讲个又，就算佢唔做少咗，如果佢呢部机仲系可以 keep 住头嗰三年嘅嗰种销售速度，你有包思议噶啦，要卖机卖咗噶啦，到而家你未卖机就唔会买噶啦，去到。咁、啊，有其一传佢已经佢成为少数次高嘅家用游戏机同掌机、哦。 而家咧就 呢个时候你都唔买机嘅话，就唔会买噶啦。 呢一刻为止系历史上啊，历嚟啊 ，PS2 就卖咗1.55亿部，PS4 就卖咗1.16亿部。咁今年如无意外就会超越 PS4 噶啦。咁呢个势咧，其实你话我听佢一两年之后超过咗 PS2， 即系历史上嘅主机，唔论你系掌机定系咩啦，已经系。嘅最高咧，都系指日可待嘅事嚟嘅。两年做唔到，我谂三年都应该得嘅，因为呢部机应该三年内都唔会退嘅。因为呢个统计啊，呢种咁嘅统计咧，系计晒所有衍生型号嘅，即使话就算佢出铺都好啦，即系 sweep 铺啊，未出嘅你要记住呢样嘢 ，sweep 铺系未出噶。 而家流传紧话今年唔会出啦， 啊，都已经仲争4,000多万部就已经够啦。咁一年卖2,000,000部咁计嘅话咧，两年就够噶啦。咁如果我当系后边向下啲啦，咁可能2年得咪三年咯。即系一定应该系真系会过咗个历史记录嘅，不过就到佢真系过嗰阵时候，我哋再同大家讲啦吓。 嗯，系啦，咁 OK 啦，即系呢个就系任天堂即系继续佢嘅优势啦。 啊，咁啊同任天堂挨咁多嘅系我哋上个礼拜，因为消息喺个录音前后出，咁我哋要再补充咗少少嘅啫。咁我哋有提到佢哋喺 Steam 度上到架啊嘛，咁啊Steam 度改名，亦都系改模式，个模应该唔系改模式，应该话本身 Steam 上面个模式就系咁样嘅，因为点解喺 Switch 上面做紧咁样重要话要 touch 噶嘛？咁问题咧，你 PC 嗰边咧就会变咗一个好传统嘅音乐 game， 就系用keyboard 打嘅。 用 keep 八个掣，中间嗰八个掣啦，即系正常嘅 WASD 嗰八个掣啦吓，用佢嚟打音乐游戏。咁其实就佢一只好正宗嘅音乐游戏，就唔似完全咁系笃落去咁样噶啦。咁然后啦，当然啦 ，Steam 入边重点啊，当然系要有啲官方 patch 啦吓。咁啊，亦都消息出咗咧，就系官方 patch 系依然健在嘅，依然有提供的。在官网免费下载，咁啊点样 patch 咧？自己谂，大家自己明白噶啦吓，搞唔掂嘅你就帮你唔到啦，咁样啦，咪睇一睇个位啫。 好啦，跟住就系一啲涉及深业界小消息，咁就 Intel 就股价跌到1%，亦低过 AMD。 即系或者调翻转可以话 AMD 终于喺某程度上打赢 Intel 啦。 冇， 即系咧一开始我理解唔到嘅，但系谂深层 ，AMD 做 CPU 最紧要系 display。Intel 淨係做 CPU， 佢個 display 叫做有咯。 即係如果你唔打機咪冇問題咯。但係問題就係而家買部電腦你唔打機嘅話，買 Windows 做咩啫？ 冇講笑，你係有呢樣我先記起。上個禮拜有一單啦，好搞笑嘅事，但係唔係好咩㗎？係公主連結，即係手機 game 嚟噶嘛，但係你可以用模擬喺 Android 玩噶嘛。有人出一個操作性非常之複雜，同埋又好係咁狂撳嘅嘅刀啦，咁樣即係一種操作方法啦，打王嗰陣時。结果打到烧烂咗嗰个 display， 就系 Intel 嘅 USD 730。你用佢个集片系玩到烧 U 嘅会，系先唔讲嗰只嘢嘅嗰个显示嘅复杂度，即系好夸张嘅，即系佢系会同一秒啊喺个入边啊喺同一 frame 入边会出几次超标。所以搞到个位面好卵化， 即系呢只烧机用嘅内 核。咁总之就系其实搞柴咗个 Intel 个内核，咁啊唔紧要啦吓。呢度睇呢度顺便睇一睇。咁啊， 当下得少消息啦。 应该系因为大家睇好 display 嗰边嗰个市场，因为就算唔计你框卡啊嗰类嘢，你就算嗰啲咩 AI 啊、大数据啊嗰类嘢咧，其实都系要用 display 嗰种平衡运算去搞嘅。咁所以佢作为一间 display 公司。赚钱过 Intel 又好正常，调翻转讲就唔系话佢啲 CPU 几咁劲，如何那样？佢而家两边系斗个叮当码头嘅，每边出新嘢就超过对方。我之前都提过啦，系一个健康嘅状况嚟嘅，咁样。咁啊，仲有呢、這个美国一个唔太关游戏事，我哋讲翻个关少少事啊。 花边小消息啦，就系、是、研究表明，美国史丹森大学研究表明。游戏啲女角或者好性感，系唔会引发女性歧视或者藐视嘅。 即系咩事呢？先有一个前置，有个前置嘅研究理论喺度嘅，就系话主要讲 Instagram 嘅，就话贴相嗰时啊，全部都系 model 身材啊，毫无缺陷啊，好靓女啊嗰啲嘢，会令到睇嘅人会有种不幸嘅感觉嘅，即系话你会觉得自己好似平均值以下喎，咁个个咁娇靓女，但我咁娇丑样嘅，呢种身材外貌焦虑啊，系喺女性入边特别严重嘅，男性就相对比较少，但系都有。 因为唔系好简单就是、大家都好清楚，99.9999% 个男人都系冇六块腹肌啊嘛，只一大块啊嘛。 即系呢个就系前设嚟嘅，呢个系前设嚟嘅。咁啲人就话：喂，咁游戏入边啲女咁靓女，咁又咁，而家越做越真实，咁佢又靓女又身材好，如何那样？会唔会有同样嘅效果？就话睇到啲女性会有啲自卑啊嗰啲嘢咧？咁啊，答案就系 no， 唔会。 正常啦。 嗱，虽然佢个实验基于科学嘅问题咧，佢又只能话系几乎没有相关，因为佢嘅相关性系0.082，0.002咩意思啊？一就是绝对相关，零就是绝对不相关，负一就是绝对相反。咁0.082嘅意思就基本上就系冇关系咯，即系咁啊，对仇视女性啊嗰、那个相关值就系0.040，基本上都系你当佢零都得噶啦，大佬0.0几啊，大佬。即系嗰啲咩 S J Up 之前咧，咪话啲女唔可以做太靓女啊，所以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就会好似 I G 搞到啲人自卑啊，即系搞啲女自己自卑咁样咁。而家就话听冇这回事，其实都好简单，因为你睇 I G， 你会知道入边，就算你心入边知道，其实可能佢有修图成分，如何那样都好啦。但系嗰个真系人嚟啊嘛，嗰个真系同你一样系人嚟啊嘛。咁但系一个创作入边，你唔好话36D啊，你中意做76D 都仲得，76就唔止 D 啦，我唔知咩 number 是但啦。你将个胸围做咗760都仲得，真系见过啊，冇讲笑，你自己查魔鱼、超鱼嗰啲，嗰啲好难恐怖呢次。有乜问题啫？喺个女性嘅问题就唔会因为咁而觉得我自己有咩唔同，会同自己比较，因为嗰个系创作角色嚟啊嘛，几明确嘅道理啊。只不过而家又有个研究出嚟，再拍嗰啲 SJW 入边嘅咁解嘅啫，咪睇一睇咯咁样啦，系啦。咁啊，今日新闻比较多啦，所以就 北方轮廓新闻，我哋净系攞咗一单啱啱游戏版嗰度睇埋噶啦，已经系咁样啦。 系啦，咁就差唔多啦。今个礼拜就散，今个礼拜真系冇诶，日本系完全俾晒所有嘅天气报告冚晒。我睇新闻就系、是、哇！我一睇就系点解我食点解我自己睇翻呢啲全部天气报告嚟嘅？ 我托啦，我系睇到托捻咗下巴。喂，完美啊！喂，你好捻多啊！全部都系呢个确诊，嗰、那个确诊，呢、这个确诊。即系嗱，唔好话我黑心嘅话，你又唔系有啲咩特别好严重嘅嘢、啊？即系真系上台报告确诊休息一个礼拜、 比较严重咪话喉咙痛啊啲咁嘅病征咯，有啲直情有冇嘅？ 乜病症？你中症都冇，你冇同我讲有事啦、 啊。就系、是、咯，即系去日本去到就咩啊？套啊！我日派专员话真系日本人有沟有沟佢， 即系你未去到要入院，你都冇同我都唔使同我讲报告太多啊！ 系未去到用呼吸机，你冇同我讲。 系咁啊，唔系咁，如果你入院都几大镬噶啦，已经啊咁啊咁样啦。 最关键就系、是、一到呢个时候，一忽冷忽热，日本啊呢个礼拜日本最大镬系咩啊？大豪雨，成个东日本浸紧到仆街。 嗯，咁啊唯有汤马人讲啊，你嗰度落雨啫，我呢边冇喎。 唔系我呢边咁香港都落紧好紧要。 我呢边冇喎。 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。咁就下个礼拜我哋应该就commit cat 之后嘅故仔啦。希望 commit cat 搞成啦，我扑街。好，呢、這个就阵间再讲。 应该唔会再搞唔成噶啦，佢真系。 唔系，我而家唔系咁搞唔搞成，系嗰班人问题。嗱，呢个阵间我再讲啦。好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Bye.